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我们也是有特别的一个见证在我们当中啊。其实我很希望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分享您对母亲的感恩，就好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啊，我们就用箴言31章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她各样的美好的品格，我们来回忆啊我们的母亲她在身上各样美好的品格啊。那今天我们特别请菲蓉姐妹，因为菲蓉姐妹去年5月5号在我们当中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刚刚好满一年的时间。之后菲蓉姐妹她的父母也来到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我们当中，所以各位也见过她的父母。然后后来妈妈身体不舒服就回国去，后来发现有 cancer 的这个细胞，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菲蓉很愿意，很希望来分享啊这段时间神如何在他的母亲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好吧，我把时间就交给菲蓉姐妹。 好，谢谢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跟牧师圣母请求了2次，然后主要是我的时间不对，所以有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从妈妈去年患病到后来治疗整个过程，我们整个家庭经历的奇妙的过程，看到神的作为。为什么帮我翻译下面一页。我的经历感受是像我这个出信的人印证了神，虽然我眼睛看不见，却是活生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我虽然时时怀疑他却是大信实的。中间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在时间里都说，但是我挑了几件事情与大家分享。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鸭子公园，那个当时老蔡经常带他们去那里玩。去年8月份我父母亲来这边探亲，来的时候很好，兄弟姐妹很热情，他们都玩得很开心。然后突然住了2个月以后，妈妈身体就不太舒服，有尿血的情况。但是当时我们以为来之前医生就诊断是肾结石，觉得就是肾结石复发，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碍，所以就说提前让他们回去去医生那边复检，再去开点药，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他们前一周走，他们是8月份前一周回去，我就是后面那一周，我比他们晚一个星期，我就飞到中国去，被学校派去北京，还是去教书我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就开开心心去了。去的时候在机场上飞机之前实在很无聊，我就东看西看，就看到 New York Times 在 Stellar 有一个很大的书架，都是畅销书。我就顺便看见了，就有一本书叫 Proof of Heaven， 很多人都看过，天堂的确据啊。我说 OK， 还有 Heaven 吧，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有 Heaven 对不对，有天堂。然后我就拿着那本书，我在飞机上一路上就看完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天堂可能真的存在，但我当时不知道家里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等我从国内出差回来3天以后，我就飞了奥兰多下一页。下一页去了奥兰多，这是迪士尼乐园，那个会在迪士尼乐园开，但是这是史上最悲惨的迪士尼之旅。运到了迪士尼以后，到了第二天就知道要马上开刀，妈妈要马上开刀。然后那是个星期天，我当时就发 email 给师母领着我们小组那个的姐妹们，就有替她祷告，我有替她祷告，大家都希望是一个瘤，大家希望这个瘤开出来是一个良性的，不是恶性的，我有替她祷告。但是第二天那个手术很成功，但是开出来确认是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然后当时就是像晴天霹雳，当时那个魏峰他们先回去了，王好也先回去了，我还有3天会议要开，还要做学术报告。当时那个感觉就是我每天戴个大黑眼镜，然后我从这个会议厅走到那个会议厅去听报告，走在中间那个路上，旅馆到旅馆的路上，眼泪就哗哗流下来，自己没有感觉就又湿了，吃吃饭又湿了。然后我在那个旅馆里面每天听诗歌然后向神祷告度过那段日子。有一天很奇妙，有一天早上听完一首什么诗歌，我当自己得安慰了。然后一首诗歌放完以后，上面他引用一句圣经的金句，是神安慰你是要你去安慰别人。那句话好像神在对我说话，我突然明白了，是的，我要靠神站起来，我还有 我还要去支持我的爸爸，支持我的妈妈，不要让这个事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不要影响到自己要去辅导。明天现在我正要去，走到路上我还要在会上还要辅导学生，不要影响人家的学业。就是靠神兼顾我，让我来能够做这些事情。当时在奥兰多的那几天，那个感觉就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看不见的手。我当时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大波浪感啊，挺过来，然后我就有时候我就沉下去了，就出不来了，然后晚上做噩梦什么什么。但是总是我每天就觉得起起伏，但是神这个手又把我拖出来，出来以后我又可以正常的做人，我可以回到我自己，我可以有这样的力量继续去前行，还可以巩固家里人。我感觉就是这个起伏的过程，但是我很感谢主，我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做看不见的手托你走过人生的风浪。所以那是在奥兰多的几天，然后上面也是爱的真谛实战片哈。那个首先讲一个是有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妈妈手术很成功，虽然是恶性肿瘤，但是术后恢复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她一直身体是比较虚弱的，而且那个年纪也大了，一般来说就是大家对术后并发症啊，因为她当时把肾脏和所有的别都切了，所以还是有很大的担心。我爸爸也很担心，我们都有祷告，但是还是很担心。但是有一天晚上，那是术后第二天嘛，当时大家为他的康复祷告。然后我当时那天晚上在家里，当时已经回到这边的家里，在那边祷告，我跟神说，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我说神，请你给我妈妈第二次生命，请你唤醒她，请你用你的手唤醒她身上的细胞，给她第二次生命。我知道就是说人的寿数是有限度的，每个人都是要走的但是我妈妈还刚刚才来了一次教会，还没有完全认识你，请你让他能够归到你的身边，请你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这个在你里面重生的机会。我当时祷告完，祷告的当时就有一股很温暖的力量从后面包围了我。说起来很神叨叨，我无神论那么长时间，但是我当时不论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当时就感觉是被后面拥抱了，我的心灵霎时平静。妈妈当时还在 critical 的阶段，但是我心里就有了确信，没事了。我当晚就高高兴兴去睡觉了。第二天我爸爸打电话来说妈妈今天就进食了，今天可以吃东西了，说就通便然后吃东西。术后第二天把医生给吓到，医生说哪有这么快的事情，觉得是一个奇迹。他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很惊讶。我说老妈，他们都惊讶，就我不惊讶，因为我昨天晚上听你祷告，神当时就回应了我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很感谢主。第三件事情是要讲到爱的真迹实战篇。很多兄弟姐妹，我嫁这点事也不算什么，因为后来我就知道患了病以后就知道很多兄弟姐妹经过的比这个多的更多我现在走的路大家都走过有一点我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以为家人生病就是自己很悲伤啊，然后很多人关心我啊，然后大家希望他早点好就完了，没有想到家里人还会闹矛盾嘛，然后我还长途电话闹矛盾，对不对？然后不是我跟我爸爸的矛盾，而是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关心妈妈，都来参与意见，要不要治术后，要不要化疗，化疗多长，用什么化疗啊，用这个治那个治，这个营养派那个派。我当时白天上班，晚上就看各种各样的癌症治疗的那些书医学的、食疗的、日本的、德国的，全都看了。然后就大家都争，就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争来争去。然后有一位长辈当时情绪有点激动，因为他跟妈妈很亲，是他亲兄弟他自己被这个事情，他没有信仰，没有依靠，年纪又大了，被这个事情惊到他心脏病都要发了，自己心脏病要发了。然后他就很气急，因为那个时间讨论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方案才最好，他非常气急，在那边跟我父亲就有一些言语上的，因为人心情不好就愿意责备身边的人，大家知道说家里人生病就说是你边上没照顾好，你没照顾好，你做女人为什么不飞过来，为什么把你不能把你妈调到美国最好的医院去马上治疗，为什么不直升飞机开过来，对吧？你做老公呢，为什么不把他弄到北京什么上海去，就是就会有一些气急的话出来。然后有一次长途电话打过去，在电话里他就突然说我，因为我平时我不在那边，我爸爸经历的比较多，我还 OK 啦，就有时候到影射到那些人打电话去，突然他电话里就说好像意思也不是重复说什么话了，反正意思就是说你们做家属的什么态度， 然后我当时平时学生会马上回答说，我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他是我亲妈，我就一个妈，你说我什么态度？当即我就弹回去了，难道你比他，难道我比他跟你的感情难道比你浅吗？然后就马上反应过去，但是感谢主，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就平静下来，然后我还是能平静下来，因为来教会一段时间，可能主还是有找到我，然后我就停下来跟他说，别人家里生病，大家都吵架，吵吵闹闹，病床上的人病还没好，家里人吵翻了天，试问躺在床上那个人是什么心情？我们不要这样，他是长辈了，当然，然后我感谢圣灵给我力量，像一个成人一样跟他平等的说话。后来他有平静下来，然后后来就结束。打完电话以后，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冤屈，我觉得我能做都做了，都这么苦了，你不来安慰我，我妈生病你不安慰我，你还来说我，然后我就胡乱翻圣经，我比较少说翻圣经找句子，然后那天真是心乱如麻，啪一翻翻开来《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然后爱的真谛说哪有这回事？你哪有说忍他忍够了的？这个爱是永不止息，我真的爱他，我真的关心他的感受吗？后来我有回转回来想，是的，其实他作为兄弟受到了心灵很大的创伤，我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那儿支持我爸爸，支持我妈妈，我没有想到还要去支持我舅舅，然后没有照顾到他的心理感受，所以也许是我不对吧。然后就是周游就要互相谅解，我谅解了他的心情，再说他没有信仰，他确实是在呛水，他在沉下去，他绝望了，可能还觉得这孩子，所以我把爱的真谛发给我爸爸了。然后我父亲后来回忆说那篇爱的真谛是他能够在各种亲戚这个风言风语，然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各种情绪波动中能够走过来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后来我等我回去探亲的时候，去年十一月中我回去探亲的时候，我爸爸主动要求去看望那一位，就是前面经常数说我们的那一位亲戚。我带了礼物去，然后我爸爸带着礼物去看了他。然后现在没有矛盾，然后他们现在在微信上成为好朋友，经常发食谱给大家，所以感谢主的话语兼顾我们的家庭。这是另外一件很感谢主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关于我回国探亲的事情，探妈妈的事情。关于我什么时候回国啊，要不要马上回去把工作辞职，这样就不再跟大家细数了，反正都有很多事情。然后最后经过卫生也有帮助，然后我们有经过协商和讨论以后，最理智的方法就是妈妈因为病情一直是稳定的在治疗中，所以让我稳定我的工作，等到我放寒假再回去。然后我一放寒假我就回去了。先不说我回去的事情，就是我回去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回去的时候本来是那天要在洛杉矶转机飞过去的，结果在洛杉矶的时候飞机已经上了跑道，最后说起落架坏了又被拉回来，拉回来以后又在洛杉矶住了一夜。因为要在那住一夜，你要需要跟其他有的人拼房间给那些旅馆住，他们要省钱，然后我就和一个江苏来的姑娘住在了一间。那是个富婆，她看着我手上的戒指，她说你这个石头这么小啊，你老公给你买。笑死我了。然后他家是做生意的，投资移民比我小几岁哈，然后很好玩。然后他就自从我们拿了行李要去那个小旅馆里过夜开始，他就跟我唠唠叨叨不停，他的事情，他老公的事情啊，他这个生意啊，然后他这个美国这个不好啊，中国这个也不好啊什么的，唠唠叨就没停过。我说这个人不需要喝口水嘛，我在那边说嗯，然后他最后说哎呀我是个女的，跟别人拼房间不合适，要不跟你拼吧。我说好吧。然后跟他拼房间，晚上睡觉了他还一直在那儿唠叨，一直在那儿说了大半夜。最后他说你怎么样，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啊？我说我没怎么要说的。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到了飞机场，我们飞机继续晚点，然后我们在机场又坐了三个小时。他把他其他所有乱七八糟都唠叨完以后，他终于说到正题了。原来他回去探亲，他爸爸是得了食道癌的晚期。他拿出他的爸爸的照片给我看，当时就在机场里哭了，边哭边跟我说他爸爸的事情。然后他说他离他爸爸那么远，心里非常愧疚，觉得他爸爸没好起来有一部分是他的错，但是他也经常跑回去，他所有钱都花了，他老公在这边嘛，他不可能抛下老公一直回去。他一方面就是要忍受爸爸生病的痛苦，一方面还要忍受作为家属心里自责内疚的那种折磨。 我当时他不知道我家有生病，然后他就一直说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心里这么烦躁，为什么他心里这么多话，原来他很苦，他现在回去他爸爸情况，第二次手术不是个好兆头，第二次手术以后要回去。然后我很感谢神，我当时突然明白了，原来让我在洛杉矶耽搁一夜是要将一个人交到我的手中，是要使用我，因为他现在经历的心理挣扎，我在这半年不能回去的时候都经历了。我晚上做噩梦啊，白天啊各种胡思乱想。我后来拿书来看，我在小组里有分享过，就是作为病人家属怎么样写调节自己的心理，怎么样支持自己，好的支持别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儿，你能做的都做到了，你爸爸很爱你，肯定希望看到你快乐，不希望你看到因为他的病天天自责。他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我就安慰他，一直到最后他才明白，原来我回去我妈妈也是有病。很遗憾，我们回到中国第二天他爸爸就过世了，他有发 email 给我。最后走的时候我们有拥抱，然后他有发 email 给我。我那天终于发 email 给师母，说师母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安慰失去父亲的女儿。然后后来我现在间歇性的会发一些东西给他，他是去教会的慕道友，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这个一无是处的人，让我经历做个病人家属，我自己就整天哭唧唧的，然后晚上做噩梦。但是我走过来，原来还要使用我，原来我可以帮助到人，帮助到一个人也是人。最后一件事情要分享，就是我上一次12月说要回去探亲，其实如果了解我工作现在状况和性质的人可能会知道是一个比较勇敢的决定，但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我妈妈是8、9月份患病，然后那个在化疗，我说稳定的，我说等马上就买好机票，我说我这个马上就飞回来，等到那个时候就一放假就飞回来。然后等到11月份的时候，就是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系里面的那个研究论文评审委员会找我谈话，说你前一年虽然工作了很多，也有很多阶段性的成果，但没有最终成果。明年就是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要做我的中期的研究成果的考核，到时候希望你能够有东西出来了，而不是还在阶段性。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边，他们问我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月里，你能不能完全专心工作，把你的所有的手里现在阶段性东西都推出去，因为我们那个速度是很慢的，你推出去都要1年半才能出来，所以他们看的时间差不多。你如果现在去年寒假如果我不投出去，今年年底是不可能发的，就这个意思。他说那下面这一月正好不用教学了，尽力做你的项目，可不可以都发出去？我当时看着他们，我机票已经买好了，对吧？回去看我妈，然后我说好的，谢谢你，总妈，我会再接再厉的，但是下个月我回去看我妈。然后他们看我一眼，我说我是要我回去看我妈。他们。那好吧，那我们意见就是这样。当然了，你要看我妈，看你妈，我们也没办法。然后我就回来，但是然后我有祷告，但我有被摧垮的时候，因为看着这边工作这样吹，然后那边妈又等着，这边亲戚啊都在那骂我是个白眼狼，然后倒不是为了他们的眼光，我有崩溃啊，我跪下来在房间里哭嚎，微风跑进来说怎么了，怎么回事情啊？我说跟你没关系，我跟我的主有话要说。你出去一下，我有跟主说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后我很清楚主告诉我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很平静很幸福的决定要回去看我妈，这个工作没有就拉倒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一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说为什么神的意念总是高于我的意念，他的道路总是高于我的道路，他总是大心事。我不是说让我发文章就好啊，不是我现在发了我现在没发好，但是那个我回来以后，一月份回来以后，突然发现了很奇妙的事情，突然有2个杂志写信来邀稿，来约稿。大家知道我不是很知名的，我不是很知名的教授，从来没有人来约我的稿，但突然有2边有杂志发过来要约我的稿，说他们要发一个特刊，说约了稿以后他们还打算加快进程，原来要1年半的审核，他们打算2个月就把它审核了，在年底前发出来。我当时就惊呆了，原来埃及人当时那个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的时候说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神就让玛拿降下来，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原来是有的。我回来心想还是我小信了，这就是让我实际体会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嫁给你们。我不是我现在发了，但是神让他行动告诉我做我当做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不用为温饱、为什么其他事情忧虑。所以非常感谢神，主耶稣说，你就是不信我，也要信我做的事情。我看不见主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也就是很挑战，要相信有这个神存在。但是我回头看到他做的事情，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神。所以为母亲第二次生命感谢神，感谢他存在。谢谢大家。 好吧，现在我们一起就为所有的母亲们哈，不仅是飞荣的母亲啊，或是在座的弟兄姊妹的母亲啊，我们为像还在治疗过程啊，像姚姐妹啊，像宝花姐妹啊，还有我们年长的像婆婆、像千妈妈啊，像这个 Tina 也是回台湾去探望母亲啊，这个小丽姐的母亲也在治疗当中啊，为所有年长的我们的母亲们，她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家乡，我们没办法长时间陪伴她们，我们同声开口来为她们来祷告，好不好？同声开口。